仲有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些姜啊，如果摆阵耐咧，咁虽然刮咗个皮啊，但系嗰啲肉咧绿色嘅喎， 哦，青青绿绿咧吓，咁嘅啊，点解佢青绿咧？就系因为啊，佢暴露喺阳光之下。咁、啊、我哋種姜呢都發現呢，有時啲姜呢隔咗喺泥土面呢都係變綠色嘅，所以係冇毒嘅。嗱、啊、記住樹仔就唔得，其他所有嘢都冇問題。 我、哦、即係暴露喺陽光之後開始發芽。 唔係發芽，佢係繼續就成棵姜㗎嘛。不過呢就因為冇泥冚住佢呢，佢就變綠㗎啦嗰部分。冇、嗯啊、事嘅。 唔該曬嚇， 嗯， 拜拜， 都一樣可以食嘅，冇問題嘅， 多咗葉綠素添， 呢個都係另一個諗法嚟嘅，陳哥，多謝你。